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董宪义死后5-6天的一个下午，他的女人呢到了明水。他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，东打听西打听，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。他问董宪义住在哪儿，有人把他知道了我们的窑洞。我的铺靠近门口，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宪义，这声音呢是陌生的，似乎是个女人。我就问了一声，谁找董宪义？ 我，是我找董宪义。 突然一惊，我明白他是谁了。我慌慌地站起来，一时间呢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，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。但是我呀顾不上疼痛了，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， 老董的爱人来了。 你是进来吧。 窑洞里边啊像是刮起了一阵旋风，躺着的人急忙坐了起来，有的穿衣裳，有的拉被子。一片乱纷纷的窸窣声中，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，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，进了窑洞。她的头呢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，他扭着脸看我，弓着腰说， 我是从上海来的，叫顾小云，我是来看董建义的，他是住这儿吗？ 他是住这儿，可这阵儿， 说实在话，这些天我就没想过他来了怎么和他说话。我原本以为董建义死去6-7天了，他已。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，可能不来了。现在他突然闯了来，搞得我一阵慌乱。他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，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， 怎么他不在呀？ 我没有回答，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，想从他们那儿啊得到一点灵感。可他们静悄悄的，或者坐着，或者躺着，眼睛啊都盯着我不说话。我那时候更慌张了，对他说， 坐下坐下，我跟你说呀，你是董建义的爱人吗？ 是，我是董建义的爱人。 他没坐下，他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，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，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。 你是叫李文汉吗？ 对对，我叫李文汉。 哦，你是李大哥，那好，老董在信上说了，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，叫我找李文汉，就是你呀。 就是我。 我接老董的信，说他可能调个地方，叫我能来就来一趟。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嘉边沟，明水这边还没来过，我就来一趟吧。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，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。李大哥，老董是调走了吗？ 出去了，老董出去了。 我糊里糊涂地应着，躲开他的眼光，跪在地上拍打我的破脚。 坐下坐下，你先坐下呀。 我的铺很脏，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，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他关于董建义的事儿。 他坐下了，他的手里提着一个很大并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。他放下书包，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，扬起脸来看我。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，有着鼓鼓的前额，凹陷的眼睛，很秀气的脸，尖下巴。 董建义跟我说过，他呀已经30岁了，但我看他呢，也就是25、6岁的样子。真不忍心告诉他董建义的事情，我忙忙的又去洗茶缸，然后给他倒水。我的铺前呢有个热水瓶，那是我的，但是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。我便说， 你先坐一下，我去找点开水。 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，这样啊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他说话。 不要去了，李大哥，你坐下，咱们说说话。李大哥，老董干什么去了？几点钟能回来？ 我呢，只好对其他人说， 爸，你们谁有开水啊？给顾大姐倒点。 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，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，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。 顾同志，我叫你大姐对吧？老董跟我说过你30岁了，比我呢要大几岁，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。 他笑了一下，表示默认，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。 啊，小李大哥，这老董去哪儿了你知道吗？ 顾大姐，老董的事儿啊我要详细跟你谈谈，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。老董走了，走了7、8天了。 在接待他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在心里做出决定，要告诉他实情，瞒是不行的。只是这样的谈话对他来说太残酷了，我于心不忍。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，我立刻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， 对吗？老董走了7、8天了。老巢，你说是不是？ 但是谁也没有回答我，他们静静地坐着，都在敛气收声地望着那个女人。我害怕那个女人痛哭起来，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，脸上没有 任何表情。是他没听清我的话呢，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呢？我就又说了一遍，顾大姐，你明白我的话吗？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。他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其实他听懂我的话了，他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，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。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，他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似的，一下子就震动了我的心。接着他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，呜呜地哭个不停，泪水从他的指缝里流了下来。他的哭声太惨了，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。你想呀，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的死去，我的心已经麻木了，不知道什么叫悲伤了。可是他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，我的眼睛流泪了。确实他的哭声太感人了。你想呀，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，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？是感情啊，是夫妻间的情分啊。盼着他出去合家团圆，可是他的期望落空了，丈夫死掉了，他能不悲痛吗？再说了，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线多不容易，你知道的，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，可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，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，只有慢车，像老牛拉破车一样。他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，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。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赴而来，可是丈夫没了，死掉了，她的心受得了吗？能不哭吗？我落泪了，的确我落泪了。我们摇动其他的右派，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。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，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，我劝她，顾大姐不要哭了，你要节哀，可不能 把身体哭坏了，你还要回上海呀？ 我这样劝，一点作用也没有，他还是嚎啕大哭。后来我说， 郭大姐，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。老董在去世以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，我要告诉你。 他这才克制住了嚎啕大哭，坐起来打嗝一样的抽搐着看我。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儿讲了一遍，我重点突出的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，告诉他董建义死的时候没有痛苦，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。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，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，拉到坟地埋葬了。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，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，我隐瞒了。我只是告诉他，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。 郭大姐，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，你就到厂部去找管教科，要是不拿呀，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，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。 什么都见不着了，要那些东西干什么呀？ 他又哭了很长时间，然后才止住哭，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，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铺在铺上，然后他说， 小李大哥，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，给老董买的，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，你呀，留着做个纪念。这儿还有一件毛衣，是我自己织的，一针一针织出来的，我就拿回去了。还有这些饼干呐、肉松啊、蛋糕，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都吃了吧。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，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，希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，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的令人难以置信。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，显出很文明的样子，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， 不吃，我不爱吃甜食。 经他再三的催促，有人才说了一句， 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？ 我能吃多少呢？有几块饼干就行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，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。 你说的对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，弯着腰走过来，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，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，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。他抹着眼泪说， 呛死我，我也要吃，叫我女人 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。 人们都笑了，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。笑声中，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。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，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个食品袋。我急得大声喊： 哎，你们客气点，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。 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。那女人对我说：让他们吃吧，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。我觉得这帮人在劳动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，犹如斯文，太不雅观了。抱歉地对她说： 顾大姐，你不要见怪，我们这些人呢，真是饿极了，脸都不要了。唉，不怪大家。 人们吃完食品，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。有的人手里还捧着多维葡萄糖的粉末，一口一口地舔着。这时候，那个女人又说： 诸位大哥和兄弟，你们是劳动的朋友，劳动活着的时候，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，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。 他说到这儿停住了，眼睛看着大家，大家也静下来看他，等他往下说。有的人还催促： 说吧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 那女人才又接着说： 我这次来看劳动，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，连个面都见不到，所以我想呀，请你们帮我到坟上去看看，帮我把他的坟挖开，叫我看上一眼，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，请你们帮我这个忙。 立刻就有人说： 行啊，这有什么难，埋的又不深，不费事儿，我们呢去了就能挖出来。 但我却吓了一跳： 顾大姐，那可不行，劳动的坟不能动。 为什么？ 你想想啊，才埋进土里七八天，肉体开始腐败了，但又很完整，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？火车上叫你运吧。 他愣住了。我又说： 不行，你呀，可别打这主意，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儿。 那可怎么办？ 你要是真想迁坟，就过几年再来，到那个时候啊，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。 他不说话了，在思考，过了很久才说： 没办法吗？真没别的办法吗？ 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，我就过两年再来，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。 我说：三周年也不行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，三周年时间呢恐怕太短。哎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反正这一次带不走，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。人家都说呀，入土为安，他已经入土了，很安稳了，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。 好的，我听你的话，过 上几年再来。今天呢，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就可以了，然后我就回去。 我的心里咯噔响了一下，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。